第61年第4行，12处啊，佛赐我难，云何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？那么这是四科里面的第三大段啊。所谓处，就是处所啊。那么在此地呢，指六根为内六处啊，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六尘是六根起作用的对象啊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个六尘呢是外六处啊。那么这个合起来呢，我们称它做12处。这个12处里面，除了这个意处之外，其余的11处都是属于色法，唯有意处啊，这是属于心法。在前面也曾经给诸位说过，一切众生在内外境界所迷着的不相同，如果对于色法迷得重，心法要迷得轻呢，那么佛常常就讲的，像这个五阴啊，六如啊，五阴里面这个色法说的最少啊，只说了这一条。这个心法里面呢说的多啊，受想行识都是讲的心法啊。这就是如果迷心迷得重啊，佛就对这个说的特别详细。那么12处啊，可以说跟五蕴呢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啊，因为在12处里面呢，色法说了11条，心法只说了1条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是对于迷在这个色法里面呢迷的重的啊，迷的重的啊。那么心法里面呢迷的轻的啊，这是给这个五蕴的性质是差不多的啊，跟前面这个六如啊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啊。因为六如啊完全讲的是心法啊，讲的心法啊。如果对于色心都迷得很重的啊，那么就在底下的一大段，就是18戒啊。18戒对于色法心法都说得很详细啊，心法说了7条啊，色法呢说11条啊，所以说是色心啊都说得很详细。 那么这是如来说法的一种体例，我们应当要想的。那么此地最要紧的是告诉我们，这个十二处啊也不是实法啊，不是真实的，换句话说也是虚妄的啊。所谓是即空即假即种啊，所以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本如来藏啊，如果追究它的本源，它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由于众生迷了色心，所以才有这些见心啊。那么这个十二处如果在其中任何一处你要是有那个入处，这个问题全都解决了。我们读楞严啊，把这个楞严经讲得很久了，在初卷我们一展开经文就看到所谓是起处真心啊，看到这一大段的经文。那么起处真心呢，在焦光大师的科判里啊，叫做七番破处啊。实际上呢，那么这两种的标题呀、啊，就是个课题呀、啊，都很有意思啊。所以我们读古人的著书最好啊不要有成见啊，我们也很客观的来看。那么古德所判的叫做起处真心啊，真是真问啊，也就是啊真问呢心之所在处啊，其处啊居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心呢究竟说的是真心还是妄心呢，这个我们姑且不谈啊，不管是真心或者是妄心，你要找它的处所啊是找不到的啊。你教光大师就直截了当的判作七番破处啊，是说明心无论是真心妄心没有处所。那么这个地方十二处呢是破了个处也没有处所啊，不但心没有处所，就是连那个处所你也找不到。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旨趣之所在。如果我们说是连处所都找不到了，这个事实真相完全明白了，妄念才能够消除啊。可见的我们要密心或者要密心的处所无非是妄想而已，决定不是事实。那么本经 在前面呢，五音一颗里面，用比喻的方法破除众生的情执。五音本空啊，如果不从比喻当中，确实很难显发五音的空意啊。五音本空了，那么这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哪一法呢离开了五音呢？无因本空啊，就说明诸法空义啊。实在呀，就是将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实相给我们揭露了啊。真相明了之后，那么底下呢，这就是要做功夫。啊，因为明了啊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叫开悟啊，就是事理的真相明白了，但是悟了还是不行，必须要自己证得这个境界才会有受用啊。所以悟属于解门，解了以后啊，要修行啊，形成正如啊，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啊。那么修行所谓有八万四千行门啊，也就是所谓呀、啊、方便有多门呢、啊，归元五二路啊，但是在这么多法门里面，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，也是永远不会变的啊。那么在初学方面呢，讲到用心之处呢，首先呢要修慈悲心啊，其次要修忍辱度啊，唯有慈悲忍辱才有资格入门。而在修学的纲领上来讲呢，可以说千经万论无量法门啊，无不是叫我们放下啊，也就是六度里面所讲的布施啊，布施就是舍，就是放下。这是行门里面重要的纲领。上面一段我们讲过的六如，六如啊，佛是借四假设发明六如是虚妄，所以他的办法呢是以妄引妄，以此类推，明白事实的真相。那么从这一段十二处乃至于后面讲的十八戒七大，这是就我们现前 见闻的境界，指示出他就是如来藏心啊，正所谓沉沉叉叉，自然不见啊。那么我们把楞严这些理论要是汇入到华严经里面去，来详加研究，那就很容易开悟啊。悟入之后啊，这些理论呢与我们现前实际的生活就可以融成一体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大经里面所讲的形成正如的境界啊，也是佛法里面常讲啊，超凡入圣啊。啊，可见的佛法不是谈玄说妙啊，而是我们现前呢能够得到什么。那么经文虽然讲第十二处呢，那么他这个讲解的方法了，他是把它归纳性质相同的归纳在一起，所以文字一共有六段。第一段呢讲眼色处啊，这是性质相同，用眼根所接触的是色尘啊，这个眼识与色尘呢，这是相对而建立啊，根尘色三啊，到十八界的时候还要重复的来说，请看经文，我们如切观此。其陀树林，集住全池，于意云何？此等为是色生眼见，眼生色相啊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注意到佛跟阿难的对话啊，这个要特别留意啊。那么要晓得他对话的用意之所在。那么刚才说过了啊，这以下的这个经文他所用的方法都是讲眼前的境界。那么佛说本经是在奇树集古都演讲的啊，讲堂外面呢就是陵园，陵园里面呢有池塘啊，那么这个都是在讲堂啊，从门窗往外面一看都能够见得到的眼前境界啊。那么佛举出这个例子，叫他看看树林全池啊，由于你见到了，你才晓得这些树林全池啊。那么也正因为外面呢有这些境界，哎，才显示出来，哎，你这个眼睛能见啊，眼睛能见。那么这个事情啊，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呢，有的时候还不大能够体会到这个理的意思啊。那么我有个朋友，他有一个眼睛失明了啊，只有一个眼睛能见东西，一个眼睛失明啊，他要把这个左面眼睛是遮起来，右面眼睛看不到啊，什么也看不见。那么昨天我就看他的时候，他就试了一下，哎，这个眼睛蒙起来，哎，他告诉我，我现在这眼睛又能见了，他又看见了， 又看见了。那么注意想想，如果没有外面这个境界，他怎么晓得他看见看不见啊？他遮住一个眼再看外面，哦，外面这个境界看到了，哦，看到某某人啊，在此地啊，那么就证明他这个眼睛呢能见啊。从色相上证明眼睛能见，那么从眼睛上证明外面的色相存在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眼之于色，那是因缘所生法了啊，而且是互为因缘啊。到底是眼睛见色了，还是色显示眼睛？这个问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啊，诸位要晓得这个意思啊，然后你才能够懂得他讨论的这个宗旨啊。下面呢，佛就问他啊，你的意思怎么样？能见的是眼，所见的就是色处。那能见的是眼处，我们只讲十二处啊，所见的是色处。此本为是，以色生眼见，还是眼生色相？那么佛在此地就提出两个问题了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此等根尘生法，还是色所现，而后升起了眼界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离了色处啊，你就不晓得这个见处的存在与否啊，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能见啊。就给我举的这个例子，我昨天就看到个朋友啊，他要不试验试验，他不知道他这个眼睛啊能不能见。啊，眼睛原先前几天什么都见不到，啊，而试一试的时候，他眼睛也能见，啊，所以说在这个例子里头很容易体会，啊，我们这个正常的眼睛用一张开眼睛见到，啊，不大容易体会。所以说，眼见要离了外色，见呢很不容易表示出来。所以说，色生眼见啊，这个生呢就是吸眼法的意思。由于外面这个境界相啊，就吸眼法啊，显示法明了。我们这个眼能见啊，这个能见性存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这一句啊，是唯是色生眼见啊，这个意思。底下这一句呢，也是唯是眼生色相，这个唯是两个字它是灌下去的啊，在此地这个底下一句它就散掉了啊，底下一句是翻过来啊，还是你的眼由于你的眼界而起的色相啊，因为离了见呢，色相不可得。 这一句话呢不太容易懂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假如我们的眼睛瞎了，一切色相啊我都见不到了啊，外面色相在不在呢？啊，在。诸位要晓得那个在呀、啊、是别人的色相啊，自己的色相不存在了啊。这个道理诸位要很冷静细细的去推敲。假如你要有唯识的基础，那么我一说你就很容易明了。相分是从见分变现出来的，没有见分哪里会有相分呢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。那么我们在意识里面会想到的时候啊，我们自己眼睛坏了，这个色相不能现前，外面境界相在，这个外面这个色相呢，我们叫做本质相在，是阿赖耶见分所变。那么我们此地跟你讲的这个眼见分眼色处的时候，是给你讲第六意识，不是给你讲阿赖耶识。啊，所以你的眼坏了，你的眼识不起作用啊。唯识里面讲眼识救缘生呐、啊，救缘里面就有根，根坏了，根坏了当然眼识不生。那么眼识的相分呢，当然也不生。可是六识虽然是不生啊，啊这个眼识与无聚起意识不生呢、啊、但是你的第七识存在啊，啊你的第六识也存在，不过就是这一部分它不起作用啊。耳能听，它在耳根上它起作用，舌能尝味，它在舌根上起作用，在眼根上不起作用啊。那么就是说说第六意识它的作用啊少了一分啊，但是第七识存在，第八识存在，所以外面本质的相分存在啊。我们今天不谈本质相分啊，只谈眼色处，只谈这个地方。所以这个是有范围的啊。那么这所是这个因此在说出眼生色相啊，是不是眼生的色相，还是色相啊生的眼睛啊？佛就给我们提出这么两个问题。那么这两个问题我刚才略说的，可以说把这个大概情形都说出来了。那么在唯识里面讲呢，这个见相两分呢、啊、就好比那个蜗牛的两只脚一样，撑出来啊一双啊，输进去之后啊都没有啊。古德用这个比喻比得很好啊，比得很巧妙啊。因为见相两分呢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， 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一切浮尘诸幻化相，不是真实的相。可是凡所有相啊，是不是虚妄的？我们在所有相里面呢，处处执着，处处认真，有几个人把它看成虚妄？再给诸位说，如果说你把它看成虚妄，这不行，这个解决不了问题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很勉强的啊，你依旧是在第六意识的时候打妄想啊，这起不了作用的。必须要你自己真正的证得了，证实了这个一切现象啊是虚幻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大体上分呢，这是由性相而动。性宗所谓是空宗，像我们中国的天台是空宗，三论是空宗，禅是空宗。从空中下手，这个固然是很快，所谓是顿悟，但是那是要根性利的人呢才办得到。中等以上的人可以从有宗下手，像唯识、华严都是属于有宗，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也能够证得同样的性。那么我常叫同学们把这个性相两宗合起来看，更容易觉悟。你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可是我们观不起来。这个四句偈我们会念，我们不会观。我们会念呢，不会观。但是你念过为识呢，就会观了。一切有为法，我们展开了百法名门，前面九十四种就是有为法。我们在晓得这个一切有为法里面包括着心法、色法这个心所法、心不相应心法包括了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一展开呢，就是宇宙万有，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身心，我们自己的身心呢是小宇宙，这个小宇宙跟外面的大宇宙啊没两样，完全相同的，正是佛在大经里面所讲的，芥子那须弥，须弥那芥子，这个大宇宙包括我们现前这个身体啊。这就是须弥那芥子可是我们自己这个身心里面呢，也能够把整个大宇宙啊都包括在自己心胸啊，这是芥子那须弥大小不二，宜多不二实实在在是妙绝。我们才晓得什么叫做一切有为法。 这一切有为法，皆是梦幻泡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不是实法，它是幻有，不是真有。真的里面真的是心，真心，真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。但是真心里面虽然没有这些东西，并不妨碍这些东西的存在，不妨碍。这些东西虽然是妄有，妄有也不碍真心，没妨碍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用遍摩见空花的比喻，把虚空比作真心，把虚空当中的狂花比作一切有为法。那我们想想，那个狂花在空中爱不爱虚空呢？不爱虚空。为什么不爱虚空呢？因为它是虚妄的。如果它是真实的，那就妨碍了，它不是真实的。那么这就是所谓妙有不爱真空，真空也不爱妙有，妙有即是真空，真空即是妙有。心经里面讲的呀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就是说明事实的真相。所以悟了就是觉悟了啊，根本就没事的，这大自在呀。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？毛病是出在迷，不晓得一切有为法是梦幻泡影，以为这个一切法是真实。于是在这个梦幻泡影的有为法里面呢，起了取舍得失的妄念，这个就是愈迷愈深呐。由于这种迷执着，造成了虚妄不实的六道轮回。虽然虚妄不实，迷了还真有这个事。给诸位说，不是说真有六道轮回，迷了有这么回事情，就好像你做梦一样。你醒了才晓得，哦，这梦是假的，没这回事情。但是你在做梦的时候真有那么回事情。不能说没有梦了。梦幻泡影呢，梦也有，幻也有，泡也有，影也有。虽有不是真实。所以说呢，你悟了这个东西不碍事，你了碍事。碍什么事呢？要在这个里面受无量苦啊。他受苦啊。那么我们先前问一问，我们这个生活苦不苦呢？每个人都说我们生活很苦，精神苦闷，物质生活也不能样样如意，这个苦从哪里来的？这个苦就是六道轮回的现象啊。 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一切有为法的真相迷失了，所以才产生这个虚妄的幻想。觉悟了就叫佛菩萨，不觉的就叫凡夫。觉悟了真正是离苦得乐啊！不觉悟的那真是苦海无边啊，轮回无尽啊！佛法的教学就是叫我们看破迷关，离苦得乐。那么我们看看底下经文，佛如何来解释这两个问题啊？这佛再叫这莫难，若夫眼根生色相者，那么这个都是假设的啊。如果说是眼根生的色相，见空非色，色心亦消啊，消则显法一切都无，色相即无啊，谁名空执呢？空亦如是啊。前面这个两句意思是说，假如是你的眼根能够生出其他灵外这些色相啊，这些林木水池等等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眼能够生色相，那么色相呢就属于眼所生的啊。我们先要把这个大前提把它搞清楚。数二句意思是说，那么你那个眼睛要是见到虚空的时候，我们不看呢外面这个画面，我们看虚空啊，虚空里面没有色相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那个色相啊就应该消灭才对呀。眼要不见吗？色相就没有了吗？眼见它吗？色相就生起来吗？那应该是这个情形才对。如果我们所生的这个色相要果真是消灭了，所生的色相消灭了，那么能生的那个见性呢，当然也不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见相两分是相对而生啊，是相对而生。这个如果我们用在饮食对色相呢，确实是如此。第一下四句就是说啊，色心既然是消灭了，色相呢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纵然说你有见，有什么显法你的见性呢？所以说啊，色相即无啊，谁名空执啊？ 你现在见到空啊，那谁见到的啊？空也不能够自己显发它的空性啊，也必须借色法才能够明显啊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色相既然没有了，那个空啊也不应该有所显发。